2019年，我们 Maradio 台长梁锦祥的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在今年推出一本全新的《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揽炒之城》，现在已经有现货发售，大家可以上普罗的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誉，欲购从速。 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新年同大家见面，咁首先要买下广告先啦，因为咧就书展啊要暂停，由于个疫情嘅关系，书展咧就未能如期举行啊，咁所以咧就我本身出香港揽炒之城咧，就大家只能够喺呢个普罗嘅网上商店上面咧就订购嘅吓，咁每本你130元，咁请多多支持啊。好啦，咁我哋而家翻正题啦，就系科学新知同大家见面，咁为咗咧。即係嗰個疫情啊，即係避免咧就大家嚇感染咧，咁所以我哋今日咧就沿用翻我哋以往一貫嘅視像會議嘅方法去做呢個節目啦嚇。咁多謝阿陳志仁博士咧，就利用佢嘅高科技咧同我哋大家見面啦。 都唔係我嘅高科技嚟嘅，我哋係利用咗大家嘅高科技嚇，咁啊又等我又可以偷懶唔使出嚟啦 嚇。係啊，好啊嗱，咁啊個場景方面大家睇到啦，就係、是、打燈方面咧，就因為比較時間比較倉促啦，咁所以未能夠做到一個同我哋同一個色溫嚇。咁但係唔緊要嘅，咁今日咧就首先我要報告一下先，香港嗰個最新情況咧，就今日係相當之嚴峻啊！ 就100多宗係本地啦，當中有2/3啦係不能尋找到源頭啦嚇，咁啊擴散一個擴散嘅跡象。 係啊，嗱咁另外要即係同呢個世界其他地方去比較啦，就似乎咧而家嗰個疫情係全球性失控啊！因為很多地方都出現了係單日的最大升幅嘅。咁我第一樣嘢想問啊，陳志宏咧，即如果以呢個情況嚟睇咧，其實係咪話嗰個防疫嘅措施基本上已經全面崩潰咧？ 嗱咁講啦，即係大家睇到嗰個防疫疲勞嗰樣嘢咧，喺人即係身上面體現就都非常嚴重。即係可能第一波嚟嘅時候咧，咁啊大家都仲會好認真對付，咁跟住咧，但係捱得2-3個月之後咧，再嚟一次咧，咁啊你發覺咧啲人嗰、那個即係防疫嗰個鬆懈程度就多咗好多啦。即係你見英國都出咗好多，就係話一稍微放鬆啲。啲人出嚟開 party， 咁結果又係年輕群組大規模爆發。咁香港咧就啱調翻轉，你睇到就係咧，一放鬆翻啲，個限聚一放鬆翻咧，就係、是、年長嗰班咧，就跟住就非常多嘅聚會啊、茶樓啊嗰啲咁嘅群組咧，就爆得非常緊要嚇。咁而家目前嚟講咧，比起即係先前更加唔同，就係話的而且確我哋去嗰個檢測個能力係高咗嘅。同埋嗰個即係甚至乎而家市面上嗰個口罩嗰個供應，咁大家都知道，比起半年前就少咗好多緊張咁樣啦，嚇平翻啲啦。咁但係大家反而去防疫嗰個嘅即係意欲啊，同埋嗰個毅力咧就跌咗落嚟，咁就即係冇辦法。咁啊，即係而家睇到就係、是。那個失控情況是越嚟越嚴重啦嚇。 係啊，嗱呢個我相信亦都要從個心理學嗰個角度去睇嘅，就係人始終係一個社會動物啦，佢需要同人有一定嘅接觸，否則就覺得就係、是精神上啊，或者呢、這個亦都係講埋經濟上啦，會出現一啲問題啦。咁呢個我哋唔需要深究嘅。但係我對於頭先阿陳俊仁博士嗰個講話，我有另外一個角度補充啦。似乎如果喺香港嗰個情況嚟講咧。呢、這個病毒嗰個感染同埋致命率係高過咗第一波喎。 而家睇就係嗰、那個嗱、致命率暫時就未係好知嚇，咁但係佢就係主要襲擊嗰個年長群體嗰度咧，的而且確就非常急劇，個傳染率係真係高咗好多嘅，因為呢一波其實都喺科學上面證實咗咧，佢嗰個嘅由個基因排序睇得到係變咗種嘅一個品種嚟嘅，佢個傳染性係高啲嚇，咁佢個毒性係唔係高咧？其實可能就係個毒性都係咁上下嘅啫，但係咧你個傳染性高，佢始終就係一襲擊到一掂到嗰啲年長群體咧，咁嗰個對於年長群體個致死率好高嘅，咁、所以即係佢係咪毒啲啊？佢可能係，可能調翻轉，佢可能其實冇咁毒噶啦，但係一樣係對於嗰個年長嘅致死率係好高嘅時候咧，加上佢嗰個傳染率咁高咧，咁你就睇到今日嘅數字咯。 係啊，咁因為如果你睇翻嗰個統計數字咧，最新嘅統計數字咧就話咧。而家譬如話因係嗰個感染而致命嗰啲老即係長者咧，佢都係一啲長期病患者嚟嘅嚇。 係。 咁所以佢即係一感染到嗰批嘅群組嘅時候咧，事實上嗰個致命率都係高。咁呢個當然唔代表話嗰個毒性係增強咗嘅，但我哋都唔可以因為咁啦而即係鬆懈嘅嚇，一定係全民去防疫嚇。即係無論你年長啊、年幼或者係壯年咧，其實都要負起呢個防疫嘅責任。咁另外一個即係屬於科學新知嘅話題咧，就係嗰個疫苗啦嚇。咁咧就最新嘅消息咧，就係似乎係英國嘅牛津大學咧喺呢方面係領先嘅。咁呢個你有冇即係即係你同唔同意咧？ 嗱咁我哋好似上個禮拜都有提過咁上下嘢嘅，即係最新嗰個疫苗個 update 就係、是、咧，其實有兩三個品種嘅疫苗咧就已經進入第三階段測試，咁其中就包括就係話大陸軍方嗰度係其中一個啦，就佢哋相信就係揾解放軍嚟去試藥啦，咁牛津嗰個亦都係另外一個啦，咁其實就講緊佢應該就係喺呢一兩日咧就會用10,000個志願者嚟做測試，咁另外咧，美國嗰一個咁就係叫 mRNA 嗰種技術嘅疫苗咧，就喺7月27日啊，就會係亦都係去號召30,000個人嚟去做測試。咁其實就做得第三階段咧，其實都睇到佢哋喺頭兩個階段咧都有一啲嘅成果噶啦。咁所以咧咁先至可以去到第三階段。咁而家就即係如果去埋第三階段做埋出埋嘅結果咧，其實等到去到嗱咁樣計一計，7月尾打第一針，8月尾咧要再打第二針加強劑。咁大約去到其實一路去到9月頭啊9月中，你去睇住嗰個抗體，其實最主要係睇住嗰個副作用個率嘅啫。而家就睇到幾乎幾隻疫苗都係大部分人身上咧都係非常有效嘅，即係佢唔係話10個得7個得，基本上係10個有9點幾個都得嘅。咁所以對於個成效大家係有信心嘅。咁但係去到你再大規模。大規模測試你就可以將嗰個自信度提高啲，同埋去搞清楚究竟嗰個潛在副作用個危險有幾大。咁搞清楚埋呢個問題咧，咁所以咧英國牛津嗰度就講緊啦，9月尾咧就已經係會相信會係佢已經收到訂單啦，就會係9,000,000支呢個牛津版本嘅疫苗就會推出市面咯。 嗱，咁你可唔可以再解釋一下？因為雖然我哋以前講過，但我相信呢個問題因為十分之重要啦。你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即係嗰個牛津疫苗嘅用嗰個方法係咩嘢咧？ 嗱，其實呢度咧幾個疫苗都可以做一個比較嘅。而家我哋數翻頭先嗰三隻啦，中英美呢三隻嚇，即係你發覺就都幾得意嘅，即係幾個所謂叫躋身大國行列嘅國家嚇，咁亦都係將科學睇得好睇得好重嘅一個國家咧，咁就佢哋都先後去話自己發明到疫苗。咁大家個技術咧，就我會話中國同英國嗰個咧個差異係少啲。但是美國嗰個咧，就係用緊一個咧最高嘅、最新嘅科技多啲。 我可以講話革命性嘅一個疫苗嘅方法啦嚇。 係啦係啦，嗱咁或者我由翻即係因為咁講啦，因為嚟緊照計嚇，最先會推出市面就係牛津嗰、那個，咁我就將嗰個咧擺後啲講。我就首先即係跟進翻講翻就係話美國嗰個技術係乜嘢咧？咁美國嗰個叫 mRNA 1273，即係話咧佢其實用咗一種叫 mRNA 嘅嘢。 咁即係其實就係我哋身體上面咧，經常會即係細胞繁殖啊，或者係傳宗接代啊，都會出現一啲咁樣叫 messenger RNA， 即係咧其實就係我哋個身體入邊嘅細胞嚇，佢係你可以想象佢點樣將嗰個遺傳資訊變成為一啲實際去建造身體或者建造細胞嘅指令嘅其中一個必要嘅步驟嚇，咁。佢哋即係美國咧，其實就掌握到一樣嘢，佢知道咧，有乜嘢嘅呢啲 mRNA 物質係可以幫我刺激到一啲咧，武漢肺炎病毒嘅外殼嘅特徵，即係而家我唔係成粒，即係唔需要感染成個武漢肺炎病毒，我只需要重複呢個武漢肺炎病毒嘅身體上某一個好獨特嘅特徵咧，就已經足夠咧。嗌我哋嘅身體咧，去產生一個適當嘅中和抗體嚟去打一隻真正嘅武漢肺炎病毒噶啦。咁於是乎咧，打入去嘅嘢咧就唔係真係病毒嚟嘅，即係嗰個疫苗本身。個疫苗本身就打一啲 mRNA 入去，佢就會喺身體上面咧刺激我哋嘅身體製造翻一大堆擁有武漢肺炎外殼特徵嘅一啲物質。而呢啲物質就會刺激到我哋身體嘅免疫力，去產生個抗體。到真係有武漢肺炎病毒入嚟嘅時候咧，我哋就識打啦。咁呢個即係個故仔，我覺得好精彩。咁但係即係呢種咁新嘅技術咧，咁你要其實就未有試過有疫苗係用呢種技術嚟去產生嘅嚇。佢個好處就係咩咧？你唔需要真係用一隻活體嘅病毒。即係有時啲反疫苗人士講，哇打個病毒喺身嚟刺激免疫力咁危險啊咁嘅嘢，呢個疫苗本身都係毒嚟嘅咁但係你睇到咧喺呢個 mRNA 技術上邊咧，完全冇呢個憂慮，咁所以我覺得係一個好革命性、好犀利一個，即係所以我自己花最多時間即係去睇新聞就留意呢一個疫苗，咁但係佢呢個疫苗本身咧，佢就係同一個私人機構即係Moderna 去合作嘅。咁啊，其實係一個官同民間機構合作，咁好多嗰啲咁樣嘅實驗資料嘅數據咧，就係好多時用一個商業機密形式擺咗上嚟嘅，就最近先至有一個佢哋而家呢個階段先將佢哋最初步嗰個結果，第一階段嘅結果咧寫成學術論文，但係其實咧佢哋自己就聲稱嚇第二階段都完成咗啦，個效果亦都非常好。嗱，咁呢個就係美國自己本身嗰個技術啦。 咁我有嘢想問你嘅。嗱，頭先你提到咧，就係佢唔係以嗰個學術論文去發表啦。 嗯， 佢會唔會有啲考慮，就係佢會當成係一個商業秘密啊？成件事。 而家就你有得係私人機構咧，就佢始終有權將佢擺成一個商業機密。咁但係即係由乜嘢人去加持翻啊佢哋嗰個正當性咧？你會睇到就係美國衛生，即係嗰個好重要衛生部門阿福奇醫生啊。咁佢就係有份帶領住美國 NIH 去同呢一個嘅 Moderna 呢間公司咧去合作，即係其實都真係有政府本身嘅一啲好有經驗豐富嘅一啲學者係去幫手睇下呢個 Moderna 係吹水啊，定係做到真嘅嘢？ 嗱，呢個我有個疑問就係咧，一個咁重要嘅事情，我哋係咪有理由會擺喺一間私人公司去，一間私人企業去做？ 嗱，呢個就好奇怪嘅嚇，即係以往我哋覺得一定要係政府帶頭，但係其實就始終對於美國嚟講啦，佢啲高新科技模式啊，你留意到嘅，無論係嗰啲太空嘅技術，亦或係呢啲咁樣基因嘅技術咧，你會發覺就佢哋都係用咗民間傳統智慧嚟令到，即係因為佢哋認為啊，用開放俾民間傳統智慧去研究呢件事咧，係反而令到個發展更加快嘅，因為民間之間自己有競爭，而且大家會更有效地去考慮點樣去節省資源，咁即係利用呢一個嘅即係市場嘅機制咧嚟去促進呢件事。咁呢一樣 喺入邊其實唔係就係得一間噶嘛。頭先講係一個競爭嚟㗎嘛，即係我哋只不過講出一間，事實上成件事有好多人係參與緊，大家係互相競爭嘅。 係啦，同時間你都知道美國咧，就算 Pfizer 咧，佢都有搞過呢個疫苗嘅。咁 Pfizer 就不過就未進入第三階段咁解嘅啫，就 Pfizer 就拎咗佢哋結果，甚至同歐洲嗰邊咧係有合作，即係一啲私人藥廠之間自己亦都搞緊呢樣嘢嘅。咁即係好多時就佢哋又睇到就政府唔係唯一嘅角色，政府可以係帶頭角色，可以係輔助嘅角色亦都得。 咁就算伊波拉病毒，咁你會發覺都係唔係一個美國政府主導嘅角色嘅，即係佢係純粹 facility 呢樣嘢，令到呢樣嘢係更加快發生。咁監管方面啊，咁亦都係由即係政府自己又去幫手去做翻嗰個監管嘅角色，睇下啲人係咪亂咁嚟咯。 OK。